第七十二集，我想见你。仁义匆忙离开家，赶往中队。尽管只有一条马路之隔，但他第一次觉得这路程有点远，阻碍他快一些见到供应贤。马路对面，他看到了供应贤停在中队门口的车，他快步跑了过去。车窗缓缓降了下来，夜色的黑、车身的黑和内饰的黑仿佛形成了一张令人窒息的网，唯有供应贤那瓷白如玉的俊颜是其中的一束光，狠狠穿透了如织的黑暗，让整个空间都亮了起来。仁义心中升起一股冲动，想要用力拥抱供应贤的冲动。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供应贤的光，为其驱散十八年来笼罩于头顶的阴霾。供应贤开门下了车，语带斥责： 你大衣呢？怎么穿成这样跑出来？ 没事儿。 仁义回过神来，才发现自己连外套都没拿，难怪出门的时候他爸一直在叫他，可他丝毫没感觉到冷。他心里燃着一团火，见到供应贤便越燃越炽热。供应贤打开后备箱，从里面拿出一条毯子，他将毯子抖落开来披到了仁义身上，还故意用力勒紧。 衣服也不知道穿，想什么呢？ 你后备箱怎么什么都有啊？ 我把你关在后备箱才叫什么都有。 我可以住你后备箱。 供应贤争了争，仁义的目光有些犹疑，他嬉笑道： 只要包吃包住有 WiFi， 你可以把我当宠物养。 供应贤盯了仁义片刻，那专注的表情仿佛是真的在思考这件事一般。 你真的想养我？我挺好养的，吃的不多，能干活，自己会找地方上厕所。 供应贤撩起毯子一角糊在了仁义脸上： 你吃的还不多？ 你嫌弃我？嫌弃我还说想见我？ 仁义把毯子拽了下来，咧嘴笑道：那句我想见你就像荡漾在山谷里的回音，令他反复品味，久久都不能从脑海中散去。供应贤的表情有些不自然，故意岔开话题： 你为什么从那边回来？回家了？ 回家看看。 仁义打算去支队把当年的资料都看一遍，如果真的能找到有关起火点存疑的证据，再告诉供应贤。他知道供应贤对新的线索有多么期盼，所以更害怕给人空欢喜。 那你在家吃的饭？ 供应贤低下头，用那擦得锃亮的手工皮鞋轻轻踢开一块小石子。 好吃吗？ 我晚上没吃饭，一下午都在陪领导，没胃口。 供应贤抬起头，双眸异彩。 我也没吃。 你是专门来找我吃饭的吗？ 下班了跟朋友一起吃个饭很正常吧？不行吗？ 当然行了，走走，想去哪儿吃？今天哥请客。 供应贤从后备箱里拎出自己的饭盒。 你还要吃盒饭啊？其实我工资还可以，你不用给我省一顿饭钱。 供应贤把饭盒塞到了仁义怀里。 我就要吃这个，我才不吃别人做的东西，谁知道干不干净。 说着径直往中队里走去。 那你是不是除了家里的厨师和我做的东西，其他人做的都不吃？ 仁义难掩欣喜，对于供应贤来说，他不是别人，他是特别的人。两人一起回到了仁义的宿舍，路上碰到了几个战士，都对供应贤的出现习以为常了。仁义一开门，淼淼就要从门缝里溜出来。他现在大部分时候都把淼淼关在自己屋子里，平时出去玩也有人看着。最近小东西心野了，总是想往外跑。供应贤弯下腰，一手把淼淼抓了起来，那戴着手套的修长手指轻轻抚摸着淼淼背上的烧伤疤。 是胖了点，比照片看着还明显。 我喂的好吧？ 仁义把饭盒放在桌上，将椅子摆好，然后做了个请的姿势。 用餐吧。 供应贤脱下长风衣，顺手搭在了仁义胳膊上，又优雅地解开西装扣子。 才已已然地坐在了椅子里。仁义僵硬地看着自己胳膊上的衣服，哭笑不得。他认命地把衣服挂在了衣架上，同时腹诽了一句：“ 大小姐。” 只见龚应贤脱下手套，拿起筷子，看着眼前的食物，慢慢换了一口气。 我跟鹏飞斗了一下午，也没什么胃口，到现在才觉得饿。 仁义早在电话里就听出了龚应贤的情绪低落，必然是跟案子有关。他放柔了嗓音：“ 饿了就好好吃饭，没有什么事比吃饭更重要了。”“这虾真新鲜，快尝尝。”“ 其实鹏飞……”“ 先吃饭，吃完饭我陪你聊。现在不要提他，不要想他，看看我这张英俊潇洒的脸，想我就好了。” 龚应贤勾唇一笑，他看着仁义，心真的慢慢平静了下来。两个人不再提工作，而是聊起了健身，并且约好了下次要切磋一番。吃完饭，仁义才问起案子的进展。“ 鹏飞招供了。”“ 这不是好事吗？” 仁义惊讶地说，他以为龚应贤闷闷不乐的样子是又受到了阻碍。“ 当我们把这两个月搜集的所有证据摆在他面前，他终于没法抵赖了。只是这个案子让我觉得非常的恶心。” 龚应贤面上的肌肉牵动，做出了一个难以形容的表情。仁义在一旁静静听着。“ 鹏飞说他从来没有听过赤天使，他只是半年前在一个体育爱好者论坛上发帖抱怨过自己的极品邻居，就是在他和2209男主人发生过争执被警察调解之后。”“ 难道是鸿雁主动找的他？”“ 有一个自称与他同病相怜的人回复了他的帖子，两人聊了一段时间，那个人说可以帮鹏飞教训2209，但鹏飞也要帮他教训自己讨厌的人，这样就没人能查到是谁干的。”“ 这不就是交换纵火？”“ 但鹏飞说自己一开始并不知道那个人要纵火，他给我们展示了两人的聊天记录，从头到尾没有人提纵火，对方只是怂恿鹏飞要以牙还牙，把垃圾都扔到2209门口，剩下的交给他，他会给2209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。”“ 鹏飞就相信了？”“ 鹏飞一开始半信半疑，他也留了个心眼，觉得法不责众，就让其他邻居跟他一起往2209门口扔垃圾。他说他没想到会发生火灾甚至死人，出了那么严重的后果他自然不敢承认，所以他将西边户的所有邻居召集到一起，威胁其他人一个字都不准说，否则全都是共犯。” 仁义倒吸一口气，顿觉身体涌入一股寒意。“ 你的意思是西边户的每一家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是谁？” 龚应贤沉重地点了点头。仁义顿时理解了龚应贤为何感到恶心。从案发到现在两个月了，他们有无数次机会坦白，但他们选择了沉默或是谎言。他们表面上是受害者，实际上没有一个无辜。为了保全自己，哪怕自己的亲生母亲、邻里、消防战士枉死，也要继续隐瞒真相，阻碍警方破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初案件调查的进展那么慢，跟那些难以辨别真假的口供有很大关系。 那烧车案 出事之后，鹏飞被那个人要挟必须履行承诺，他听说只要烧一辆车就答应了，但他留了个心眼，花钱让自己表弟去干这件事，给自己做一个不在场证明。 所以你们一开始的判断没错，他看到周川没有反应并不是装的，他是真的没有见过周川。 对，这个案子破了却没人能高兴得起来，一是鸿雁还没有抓到，二是整件事太荒唐了，只是因为邻里纠纷就无辜葬送了这么多条人命。 仁义心里亦是堵得慌，人总是在愤怒的时候有所选择，而这选择几乎都是错的。 谁又能想到普通的生活上的矛盾会造成这样无法挽回的悲剧。在这个邻里纠纷的故事里，好像没有真正的好人，也没有真正的坏人，每个人释放出一点小恶，恶便会聚沙成塔，令人胆寒。 不管怎么样，案子破了，也能稍微告慰受害者和家属了。 不够，鸿雁还没有抓到，一切的始作俑者还没有抓到，我一定会抓到他，我一定把他送上刑场。 你会抓到他的，不只是鸿雁，那个传说中的组织，还有你最想抓到的18年前的凶手，都会被你一网打尽。 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吗？ 你是我见过最优秀、最聪明、最有毅力的人。我觉得，没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。